为了方便的话就必须要搬到离工作地方相近的地方，如果不搬的话往返每天要坐火车大概5个小时的时间。 天哪啊，真是够远的。 是的， 所以说为了实习的方便又搬到了实习的地方附近。 对对， 然后这是一次搬家。 然后学习有2次的体验，所以就是那就搬了2次。 很多时候要为了这个体验和实习来搬家的。 对的，然后之后工作以后，然后找房子的房源也并不是特别的容易和简单，然后所以也是搬了3-4次家，总共加在一起就是6次。 你觉得在荷兰这么频繁的搬家哈，有没有给你的生活造成一些困扰呢？ 确实，就每一次搬家都会觉得东西比之前又多了很多，而且就是不停的打包啊，然后搬运这件事儿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它不像是在国内，我们有家人有朋友比较多，可以一起帮助。在国外的话，它的搬家公司的费用是比较高的，所以只能找朋友一起来搬家。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只能靠周末的时间，所以也是比较有限的。 租房子哈，你觉得是个很麻烦的事儿吗？有很多的法律手续需要签约，要先看好房子有什么地方有问题啦等等啊，还有有没有什么陷阱啊之类的，你觉得会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吗？ 对，租房如果是租外面的房子是比较麻烦，学校的那个校园房还是比较好的。在外面租房的话，有一点是他有一些荷兰人会考虑你有没有就是偿还的能力，对于学生他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很多人不接受留学生的租房。 他认为你可能未必能够按时准时的去交这个租约。 对对，然后如果是等你工作以后再去租房呢，你要考虑的点就是要离你工作的地方要近，但如果是这样子很有可能可以租的房源就比较的少，所以你就必须通过中介然后不停的去看房，看哪个比较合适。 那在你当学生的时候哈，你觉得租房子是的这个费用是怎么样的？它会占据你生活费很大的一块吗？ 房租的话在那2010到2012年时间大概是350欧到450欧之间， 一个月、 这个算是比较便宜的一个成本了。 350到450欧元欧元之间， 对，一个月 一个月。那这是学校的公寓。 对，如果是外面的公寓的话至少要大几百欧一个月，大概700到800欧一个月。 那如果乘上汇率的话大约合人民币多少啊？ 可以现在粗算乘以8，大概是5-6千一个月。 5-6千一个月，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呢？ 像学校的话它的房子大概是17平一个房间，然后里面含一个水池和做饭的地方，但是它不含厕所和洗浴的地方。 是这么一个水平哈。那如果是你说在外面去租房子，如果是600欧、700欧、800欧这样的一个水准的话，那租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呢？ 可以租一个比较小一点的 studio， 就是大概30到40平左右，它内含呢就是有厨房和厕所，然后有 设施比较全了。 对对对，但是比较小的一个单间，像是这种的。 那么像这样的一种房源哈，很多吗？ 其实这种单人的 studio 是比较少的房源，但是比较紧俏的， 比较抢手的， 大家都 愿意租这样 的 房子。 对对，因为毕竟一个人的话你各方面还是比较方便的，限制的条件是比较少的。如果是有舍友的话你可能要考虑很多其他的因素。 所以说想租这样一个小的开间呢其实还得看机会哈。 对对， 房源并不是那么的多啊。好，非常感谢孟娇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啊，给我们分享了花在荷兰人生活里的重要地位，同时也给我们介绍了哈，在荷兰无论是学生还是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他们租房子的一些现实的情况，以及基本的一些交通状况啊。下次节目里呢我们将继续跟孟娇谈谈在荷兰的一些年轻一代年轻人啊， 是的， 学生刚入职场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形态是怎么样的。好，各位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海外有个家，我们下次节目见。